成日形容人哋锲而不舍咁俾人跟住自己嘅时候，各位观众有冇听过或者讲过呢句说话？唔好成日好似只吊靴鬼咁跟住我。但大家究竟知唔知道乜嘢叫做吊靴鬼呢？吊靴鬼又叫做吊鞋鬼，顾名思义，即是一啲死死咁跟住喺人哋后面嘅鬼魂。呢啲鬼魂同其他冤魂唔同，佢哋通常同受害人唔系冤亲债主，亦冇好深嘅恩怨，只系有咁啱得咁巧同受害人撞到正，可以沟通，即系通灵。就算沟通唔到，只吊靴鬼都会成日跟住你。由于只吊靴鬼跟住你，搞到你成日阴气缠身，你个人都会运气转差，事不如意，又容易病。一旦沟通到佢，佢就会打蛇随棍上，要求受害人帮自己搵着数。唔好以为阳间先有拗烂脚，阴间都有嘅。吊靴鬼因为法力并不高强，佢哋最多都只能对受害人做出一啲滋扰性嘅影响，例如喺受害人背后发出脚步声，喺受害人耳边吹风，又或者喺耳边讲好简单嘅说话，但系一转身就乜嘢都睇唔到。吊靴鬼会不停咁跟住受害人，做一啲轻度嘅惊吓、好烦嘅滋扰性动作。一般嚟讲，他们只是想给受害人知道他们的存在，目的多数是想透过这些动作去滋扰受害人，就好像阳间的收数佬那样，林红友写大字报，不断打电话烦你，等受害人帮他手，找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要求帮助。其实目的只是要你代替吊靴鬼同佢啲亲朋戚友传话，又或者想揾着数，例如衣包啊、金银衣纸啊咁。情况就好似赌场入边嘅拗烂脚咁样，想揾你着数，成日跟住你喺你身边咿咿我我，搞到你一定要回应。虽然佢哋对受害人并唔会作出一啲致命嘅影响。但如果受害人继续不理他，他们就会不停地滋扰受害人，烦到你肯帮他为止。又因为吊靴鬼法力不高，他们很少会直接现身和受害人对话，直至到受害人找法科师傅帮手，他们才会向法科师傅讲出自己的要求。一般法科师傅都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，师傅知道他们想点之后，都会同吊靴鬼讲明目的达到之后，就要立刻离开受害人。通常啲受害人知道吊靴鬼要求唔多，原来只系一啲简单嘅要求嘅时候，都会怕麻烦，立刻应承，当做善事。呢、这个就系吊靴鬼成日跟住你、烦住你嘅目的。当一个人时运低、精神差，经常去阴气重的地方，就会比较容易招惹上吊靴鬼。如果一个人生活正常，保持心境开朗，多啲晒太阳，注意休息，多做运动，做人正面积极，又或者佩戴一啲具有宗教法力防身的饰物，都可以避免一些灵体的滋扰。所以各位观众都不需要太过担心，不是个个人都会这么黑招惹到吊靴鬼。 翻嚟啦，哇！第二节翻嚟啦，啊 ，Albert 咧，真系我讲完咧，佢唔系，有时呢啲咩，你吊靴鬼嗰啲，你好难揾相喎，好难揾图喎。即系有啲嗰啲咩啊？《山海经》啊，或者嗰啲咩咧，会讲好多呢啲嘢，或者有讲过咧，但系佢唔神似啊嘛。哇！你谂下，成日俾人跟住，真系攞命嘅啫。 系啊。 系嘛？ 成日会硬系凝住，又对眼望住咯。我又、我又，哦，算唔算吊靴鬼咧？唔算嘅。我之前唔系提过话，我啱啱送走咗对鬼母子、新加坡嘅鬼母子嘅。其实真系嘅，都唔算唔算系吊靴鬼，都可以分享一下。其实真系俾鬼跟嗰种感觉，系会成日会突然间咧，唔知道你会唔会啦。点解你俾绕前你系觉得痛啫？但系我系会成日觉得系硬系会有人，即系因为我又夜猫嚟噶嘛，咁啊中意玩下电话啊，睇下睇下电视咁啊，去到半夜瞓觉咁啊，熄屋一屋都系灯咁样，又熄晒佢咁啊，去刷洗面啦。你会一熄咗灯之后，你会硬系觉得点讲啊？有对眼会成日望住你背脊咯，唔知系即系凝住定咩啦？但系嗰种感觉呃唔到人嘅。 咁咪死啦！成日有啲咁嘅威胁。 咁样然后就又会系嗰啲有种，因为我问翻有啲朋友咧，佢即系叫做算唔算高龄咧？佢哋又好似我咁，又唔系成日睇到嘅。佢哋话都会有嘅，即系佢哋都会系有嗰段时间，即系佢哋都会同埋佢哋有啲更严重嘅系话咩成日个心啊，成日好不安啊，觉得 心鬼啊嗰啲， 类系咪啊？系咪叫心鬼？即系总之佢话会成日觉得好不安啦，跟住有人望住你啦，然后更严重，佢话系会成日觉得冻咯、啊。但系你个夏天嚟嘅、啊，卅几度、啊， 咁梗系有嗰啲好冻噶。咁你又咁我又讲翻头先，你咪讲买衫嘅 啊，系啊， 有一轮咧，咪有一轮成日香港人系搞错嘅，即系以为嗰啲人咧成日着军褛咧就好战，其实调转反战。当年嬉皮士着军褛系反战嘅，就唔系好战，佢哋系反战。而家啲人中意着迷彩嗰啲就可能系好战，但系以前着嗰啲咧，梁朝伟好兴着嗰啲绿色嗰啲军褛咧，其实当时系反战人先着嘅。咁我有嗰啲朋友咧就好中意买嗰啲衫嚟着。咁咧，你知美军咧好似最近唔得啦。以前咧美军系无限量供应嘅，总之你落佢落船玩，话件即系佢着翻条底裤上都得嘅，话唔见咗，咁咪又攞个套噶啦。 系啊系啊， 即系嗰啲军褛啊、衫裤咧，总之佢落去唔见咗。 佢无限量供应噶嘛。 系啊，想但而家应该唔得啦。 我细佬有讲过， 有配给噶啦，唔知而家唔得噶啦，应该。咁咧，佢哋又咁咪越南嗰边咧，又好多打越战咧，好多嗰啲衫噶嘛。咁你喂，佢唔系卖俾你，咁点解会有嗰件衫俾你咧？你一定系嗰度有阵亡啦，系咪？咁我嗰阵时咧就其实好多夜冷铺好多呢啲嘢卖噶，譬如嗰啲战争嗰啲水壶啊，即系打仗啲水壶啊、衫啊、嗰啲背囊啊、皮带好多呢啲卖 嘅。中意打夜战嗰啲人都好中意买呢啲嘢 吓，即系买旧嗰啲。 我细佬都系咧，好沉迷呢啲嘢段时间。 佢又嗰次我问佢，我话喂，你买件衫咧，佢条友咧专门买嗰啲中过枪嘅，你知嘛？我点解你件衫呢个位咧有块布咧，有块布特登车个补翻落去嘅？嗰啲子弹窿嚟噶嘛？佢买嘅时候，因为嗰个人唔会同你补嘅，即系你自己补落去。有啲人咧就整个章，即系整个啲章咧遮翻住佢嘅。咁佢话：，诶呢条，诶呢条好坚啊！呢条中咗两枪啊！咁 你咪挥枪啦！ 你咪黐一线啊，大佬啊！呢啲买呢啲咁嘅衫着，系咪先？ 射呢啲位都还好啦，射呢啲位你自己睇住啦，都系 死紧噶嘛嗰啲。跟住佢话：，嘿，惊咩啊？好啦，条友咧真系上得山多终遇虎啦，系咪？佢有一次买咗一件咧，又系即系抄，即系我讲嘅，梗系而家啦，好耐下噶啦。咁佢。你知道越战是七几年打完的嘛，跟住他就买了回来很开心。咁呢就话哇呢件呢好难搵到啊，唔知点点点啦，系咪又好鬼开心。跟住呢又系去黐章啊，整啲整路啦。跟住我话咁呢件佢话好平。佢话好平买回来好抵。咁啊着过之后呢，咁啊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咧，我就见到我哋呢条友仔成日冇成日又黑眼圈啊，罗宾咁样，整个黑眼熊猫都唔够劲啊，罗宾啊，几乎连呢个人中嗰个山根嗰个位置都黑埋。我点搞错啊？点咁鬼夸张啊？你成日冇一份啊？我买啊，成日买冇一份。 我哋搞咩？点解冇瞓？佢话佢总之咧，夜晚瞓着觉咧，即系成日咧梦到自己喺个丛林度，走嚟走去都走唔到出嚟。咁我话你有冇可能？你好日都唔系行山啊？点会喺个丛林度啊？ 哦，野战嗰即系嗰啲而家唔兴啲野战嗰啲枪 game 都 唔系中意打枪，佢唔系嗰个年代唔兴 war game 嘅。 哦， 即系佢又唔系中意去露嗰阵时系中意去露营嘅啫。我哋 系嗰啲叫 war game， 唔系叫野战。 系啦， 都 叫 war game， 系 war。 因为我唔中意玩，我唔玩嗰啲嘢，真系唔系好知个 terms。 你都错，系 war game， 唔系 war game。跟住咧，我话喂，你又唔去旅行嘅，只要捉你去露营，你都唔去。你有几多见树林，喺度发梦见到树林，我鬼知咩？佢话，总之一发梦咧就见到树林啊，啲烂泥啊，啲泥板啊嗰啲咁样，自己喺度系咁行嚟行去。跟住我话。我话你咪濑嘢啊？点解成日见到呢啲嘢？我都冇撞过，点会濑嘢？我唔系喎，呢条友又铺收死人衫印喎，你话系咪有可能系嗰啲啊？冇啊，即系边会有啊？跟住咧，我就见到佢咧，佢有件衫咧，就系、是、有件衫呢个位咧个章好大个嘅。我问佢呢件咧，佢话喂讲开又系呢件咧，嗰个我买嗰个时候咧仲有血迹嘅。即系你买得平，佢梗系唔帮你洗咁净噶啦，系咪先？ 系 佢话有啲猪肝咁嘅色咧，系中咗枪嗰啲咧，即系全部中咗入嚟，佢后面都穿埋噶，不过后面个窿好大噶，你见唔到我整一幅好大嘅喺度遮住嘅咩？我话你十成九咧，真系呢啲衫出事啊！我话你有冇喺梦度同人哋沟通？佢话冇啊！话不如我嗰阵时唔知道，其实唔可以沟通噶。跟住我话喂，今晚你都发噶，你反正呢题都发啦，唔系你唔会变得罗宾咁啊，系嘛？跟住佢话诶，咁我今晚你试下个梦度咧，问下喂，点你走入嚟做乜嘢啊？ 想点啊？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佢又嗰晚就照瞓觉啦。咁佢喺度嗌喂，呢度边度？即系佢平时系惊嘅，佢一入即系瞓咗之后咧，佢系惊嘅，就佢又唔会讲嘢嘅。佢嗰晚喺度问。呢个边度嚟噶？咩咩咩？佢听到好多，即系佢喺嗰度听到好多佢听唔明嘅话嘅，系啦，佢就听唔明嘅话嘅。跟住咧就喺度，就见到佢今次见到啦，见到打仗嗰啲场面啊，即系好似人哋睇嗰啲越战片咁。 三 D 啦，而家直头系， 直情系三 D 喎。跟住又即刻炸醒，哇！瞓醒嗰阵时咧，成身都汗。第二朝唔理啦，嗱嗱声又走去揦埋件衫咧，捉埋个阿妈，叫我阿妈同嗰啲附近有间庙好熟噶嘛。佢话喂，我就揾个庙祝咧，怕人当，帮我化咗佢。佢嗰庙祝问佢做咩啊？喂，我着咗呢件衫之后都咁，佢话你条友真系黐孖筋，啲死人衫你真系特登去买嚟着，系咪有事啊你啊？系啦，跟住咧就帮佢品，而家大轮咧化咗佢咧，佢真系好奇怪，将佢嗰啲所有珍藏全部烧晒佢之后冇事，真系冇发觉。 即使系嗰件即系穿透穿咗两个窿嗰件烧咗，都完全唔能够解决佢瞓唔到觉的问题。 唔系，佢唔敢啊。烧完嗰件之后，俾嗰个庙祝闹完，佢即刻连嗰啲都烧埋佢。佢本来有几件嘅，其实嗰啲衫好靓。 卖上瘾噶嘛？呢啲人通常你知道， 因为大衣啊嘛。 系 你喂穿个窿都冇人要噶啦，啲衫佢又特登去买咧，咪癫嘅条友。 我唔系癫嘅，因为你知佢哋嗰啲人咧，即系对于嗰样嘢好沿途，真系好想，已经系好迷咧。佢哋系上晒瘾嘅，好似你炒古董咁啫嘛。 系佢嗰件嗰个后屘，我都留意紧佢嗰件衫。前面咁样个窿啦，后面咧系一幅咁大好似旗咁嘅，咁啊黐喺度 嘅。如果穿咁大个窿嘅，肯定唔系普通子弹咯。 佢系唔系啊？佢系好近距离前入后出啊，后面出个窿炸大啲噶嘛，连衫都烂埋，我哋要做乜啊？ 散弹嚟噶嘛，我讲。 唔系散弹，散弹炸唔到呢啲，系嗰啲来福枪子弹。 咁恶嘅咩？ 系啊。 哎呀！ 哇！佢直情系咩？直情系。买搭烧晒啲衫之后咧就冇事啦， 咪即系我跟住以后都唔敢买。但系你最惨嗰啲衫嗰阵时，你想买新嘅又难噶嘛？你真系要啲咁啱嗰啲嗰啲军队咧，嗰啲水兵咧离开上船，你先买到噶嘛？ 系啊， 你唔系同埋要啲靓嘅新嘅都俾人拣晒啦，条友又贪平。系嘛？佢、所以有时都买嗰啲乜军需品咧，你真系唔好买啲旧嘅，真系好易揦嘢嘅，大佬。你点知咩人着过？ 因为我细佬我又冇听过，即系我细佬讲话有呢啲，即系着过有死人嘅衫嘅。 你买嗰啲而家新噶啦嘛？ 梗系正常嘅，因为咧佢就即系分享少少啦，睇我话唔系鬼嚟嘅。佢、因为佢又好中意行呢啲铺头噶嘛，佢咪分享啲趣闻就话：我哋边度有咁多呢啲军嘅衫卖啊？咁你每个人你着就着咗嗰件就嗰件㗎啦，我呢啲无知富裕梗係咁諗啦。跟住我细佬讲咗好有趣嘅嘢就，第一佢哋攞就有㗎啦，无限量供应。我呢一头我着完件衫熱嘅除低唔知劈咗去边度嘅，或者係唔知等咗去边度嘅，咁我又攞个件啦。跟住佢话㗎，你諗下以前有好多啲人都係鍾意呢啲咁样嘅嘢㗎嘛。咁我你鍾意就俾你啦，咁呢度又俾一件，嗰度又俾一件，所以咪就咁多件草草埋埋卖俾你哋班傻仔囉咁 样。你咩打完仗嗰啲枪啊，一大大批唔要嗰啲啊， 即 係 退役嗰把 枪。未退役㗎。 转烂得噶， 当烂铁卖噶，好夸张噶，佢啲军需品， 啲新嗰啲贵啲噶嘛，即系嗰啲衫系咪啊？ 系啊，佢哋好似佢哋唔当佢贵噶嘛，所以买新正嘅稳阵，千祈唔好买嗰啲。 有啲见到件衫有啲咩唔对路嘅时候咧，你就要小心啲。 系啊，咦，又够钟咯，我哋去广告先， 转头见。